箴言第二十五章，以下也是撒罗满的箴言，由犹大王希泽克雅的人所搜集。将事隐蔽是天主的光荣，清查事实是君王的光荣。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王有何心，不可测量。若将银渣除去净尽，银匠必会造出银器。若将君王前的恶人除掉，王座即可因正义而稳立。你在君王前不可炫耀，不可占有权贵的座位，因为人对你说请上座，比在贵人前受益更好。你眼若有所见，不可贸然诉讼，人若使你难堪，你将何以善后？与你的近人可自觉争端，他人的秘密切不可泄露，免得人听见了而讥笑你，使你的声誉一败涂地。一句简单话若说得适当，有如银盘中放上金苹果。明智的劝诫对受教的人无异于金环或纯金美饰，忠诚的使者对遣他的人有如秋收时吹来的凉风，使他主人的心感到愉快。许诺而不实践的人只好似无语的风云，容忍可以折服公侯，柔语能以粉碎硬骨。你找到蜂蜜应按食量吃，怕吃得过多反要吐出来。邻舍的住家你应少踏入，怕他讨厌你反而憎恨你。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人，无疑是铁锤刀剑和利剑。在患难之日信赖无信用的人，有如信赖蛀坏的牙，脱节的脚。对忧伤的心灵咏唱诗歌，无意在伤口处倒上酸醋。若仇人饿了，你要给他吃，若是他渴了，应给他水喝。这是将火炭堆在他头上，上主也必要因此还报你。北风带来时雨，谗言易惹怒容，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，不愿与巢妇同居一室。来自远方的喜信无意口渴或侵权，一人如在恶人面前失足，无意弄混的水泉，弄浊的水井。吃蜂蜜过多有损无意，过于求光荣反而受累。人若不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就如一座无墙无防的城市。